爱总是妙不可言， 妙不可言， 妙不可言。 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摔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32例一例相爱，为庆祝奥迪进入中国30周年，8月到北京奥之旅选购任意国产奥迪，即赠第三次保养。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 畅快的泼酒大战，嗨爆的 DJ 音乐，璀璨的灯光盛宴。9月15至17日，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所在。咨询热线0108036-0997。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8月28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印清到本市东城方镇调研指导工作。调研过程中，王印清一行与镇党委政府班子成员进行座谈交流，听取基层工作汇报，深入了解该镇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情况以及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并对今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副市长李庆林陪同调研。王彦清与乡镇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基层情况，认真倾听意见建议，共同谋划发展方向，并就如何发挥区位和交通优势借势发展提出指导意见。他强调，要抢抓农高区建设的机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把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统筹推进，要全力做好民生工作，把稳定工作牢牢抓在手上，要干劲干事，严肃查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要狠抓监督检查，确保一问责八清理即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为全镇经济社会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李庆林对东城方镇的稳定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等工作给予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8月28日，涿州市召开农村气代煤、电代煤工作调度会，加快推进全市农村气代煤、电代煤工作。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出席会议，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陈宇指出，气代煤、电代煤工作既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一项民生工程，任务重、难度大，各部门和施工单位在前期工作中做出了很大努力，在下一步工作中，各相关单位要大力支持气代煤、电代煤工作，讲政治、讲大局，加强协调配合，合力推进各项工作，进行日调度，每周上报工作进度，加强沟通，切实解决实际问题。领导干部要在一线靠前指挥，全力保障这项民生工程按时按质完成。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形成工作共识，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加快推进工程建设，在供暖期到来之前全面完成气代煤、电代煤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王志前就具体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

不怕，会说又会做，能跳又能唱，心情温柔又漂亮，骗着我不由大方。山上都是这样的好姑娘，城里的小姐们哪里比得上，哪里比得上。